南浦市和卢仙市群众6月7号分别举行大会，表示决心，切实贯彻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，争做200天战斗光荣的胜利者。有地方党政权经济机关群众团体、工矿企业、农场和大学的干部、劳动群众和青年学生参加。大会上，报告人和发言者强调，要在伟大的党的领导下一致动员起来，奋起投入切实贯彻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的忠诚的200天战斗进军，重又争做光荣的胜利者。接着举行了群众示威。